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5集。冉姐说：“我参加。”电梯门打开，秦冉抬脚走进去，秦管家跟着秦冉身后进去。透过刚刚合上的电梯门缝，刚好能看到从会议室出来的秦四爷等人。等电梯门完全合上，秦管家才收回目光，摇头，声音有些低落。 不行，小少爷不能参加，他要静养几个月。 开颅手术对神经系统影响很大。即便研究院那边拿出的药物恢复力度强，秦管家也不会拿秦灵来冒这个险。秦冉的声音依旧平静，眸色很深，没说让他去。今天星期六，公司没有什么人，电梯很快就到了一楼。秦管家惊愕地睁大眼，他紧跟着秦冉身后走出大门，看到了程木停在对面的车。 可小少爷不去，谁去啊？ 闻言，秦冉低声笑了笑，漆黑的眸底却没有什么温度。他手插在大衣的兜里，停在车边，抬眸看秦管家，声音很凉。我。说完，他伸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又转到后座坐好。而秦管家依旧站在原地，神色僵硬的似乎没有半点反应。程木等了十几秒，仰声道：“ 秦管家。”“ 啊？” 秦管家反应过来，他有些飘着的坐到了副驾驶。又三分钟后，他回过神来，看向后视镜的秦冉，对方懒洋洋地靠着车门，手里拿着一份整理好的打印资料，眼睫低垂，翻看资料内容，看不清眸底的神色。很复杂，反正就挺不好惹的。秦管家不敢询问，只是胡思乱想着，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？秦冉说他会代替秦灵参加，而且关键是他会吗？楼上电梯入口处，秦冉跟秦管家在电梯口的对话，秦四爷跟他身侧的手下听得一清二楚。 四爷，秦管家他们那话是什么意思？ 秦四爷的手下看着到达一楼的电梯，声音微顿。秦四爷的眉头也拧着。秦管家无所谓，主要是秦冉的态度让人有些难以捉摸，他淡定的有些过分了。 秦灵的伤情你确定吗？ 秦四爷转身朝自己办公室的方向走，手下点头，声音恭敬。 啊，他做了开颅手术，不会这么快恢复。 这件事秦四爷也相信他没有差错，今天秦管家的焦虑还有青黑的眼底他看在眼中。 那就不用担心，不用管他们耍什么花招，秦昭果然不负我所望，够狠。 秦四爷的心情又变得愉悦起来，养了秦昭这么久，对方总算帮他除了个大麻烦。自从知道秦灵的存在后，秦四爷就寝食难安。与秦四爷来说，秦汉秋跟秦修晨都不足以让他感觉到威胁，唯一让他有威胁感就是小小年纪但天赋出众的秦灵。眼下秦灵确定了没有办法出席，秦四爷的心头瞬间松了下来。毕竟 10% 的股权跟继承人身份他握住了，自然就不想再放手。半个小时后，程木的车到达医院，秦管家下了车，秦冉却没有下来。眼下时间差不多到点了，他跟陆兆颖约了见面。医院门口车不能停太长时间，秦管家带上副驾驶的门，程木就启动了车。秦管家站在医院门口， 等程木的车看不到了，他才转身往门内走。秦修成的经纪人昨晚休息了一晚上，这会儿刚从工作室过来，神清气爽。他把车停好，就看到走在大路上心事重重的秦管家。 秦管家。 经纪人几步走到秦管家身边，宽慰他。 陈院长都说了，小林没事，你呢，也别太担心了。 我不是担心这个。 经纪人也是老熟人了，秦家的事情他差不多都知道，秦管家也没有瞒着他，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 实际上那些股东们不同意，我的本意是放弃这个机会，但小姐说她要带小少爷参加。 秦修臣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有什么事情都不能去打扰秦冉。眼下秦陵里里外外都是秦冉跟那位打理的，他还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秦管家叹气， 小侄女说她替小林参加。 秦陵要参加继承人选拔这件事，经纪人自然知道。听完秦管家的话，他一顿挺兴奋的。 嘿嘿，好事情啊。 秦管家看着莫名兴奋的经纪人，一脸的问号。 小侄女跟你说了她也会编程吗？ 经纪人想了想。 哦，就是九九游那个神牌，动作跟技能都是她四年前编的程序。说起来，那三张神牌好像也是她画的吧。 经纪人想到这儿，顿了一下，他没有深想，只是拍着秦管家的肩膀。秦管家脑子有些糊涂了，他愣愣地抬头。 你说小姐她还会编写程序？她不是专业学物理的吗？ 还十分厉害。 是啊，应该技术还不错。 经纪人摇头道。 我不知道你们的选拔会出什么难题，不过他愿意参加也是一件好事啊。 经纪人对编程没有什么概念，也不知道秦冉达到了什么程度，不过秦家毕竟是曾经靠着这一行达到顶峰的，秦家的鬼才也不少，继承人选拔更是变态，经纪人也不知道秦冉能不能过，这一点倒没有胡说八道。他说完，秦管家没有什么反应。秦管家现在脑子在嗡嗡作响，对于秦冉会编程这件事，他还有些无法相信，喃喃自语着。 四年前就会编程？ 四年前，他16岁吧。不管编的是什么程序，这个年纪能完整的编程，可见在计算机上是有天赋的。如果老爷子还在，他从小就在秦家接受顶级栽培的话。这边秦冉已经到了跟陆兆颖约好的饭店，饭店距离医院不是太远。陆兆颖跟陆母已经到了包厢，秦冉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遮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又黑又冷的眸子，跟服务人员报了包厢名，任由他把自己带到包厢门前。服务员离开的时候，不由朝秦冉的方向看了看。 好眼熟。 包厢内，陆妈妈在包厢内走来走去，陆兆颖坐在窗边，她靠着椅背，手里把玩着手机。 妈，您别晃来晃去了，我看着眼晕。 距离12:30越来越近，这个时候她也没有跟陆兆颖计较，只白她一眼。还未说话，门就被敲响了。陆妈妈立马闪电速度摆起了优雅贤淑的姿态，并看了陆兆颖一眼，用眼神示意他麻溜点的开口。陆兆颖去开了门，秦冉进来，陆妈妈这才笑得一脸温和地站起来，姿态优雅，举止有度。 你就是秦小姐吧？我是陆兆颖的妈妈。 秦冉伸手把围巾取下，礼貌地朝他颔首。啊，您叫我名字就行。一行三人坐好，陆兆颖了解两人的口味， 直接拿着桌子上的智能系统点完菜才看向两人，最后把目光转向秦冉，翘着二郎腿笑道： 我都说了你们俩很像。 冉冉，你吃这个。 陆妈妈给秦冉夹了一块排骨，声音温和极了。 这里的招牌。 谢谢。秦冉礼貌地道谢。陆妈妈在家里急得要命，真看到了秦冉，她反而变得矜持起来。陆兆颖不由搓了一下手臂。 妈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 你那头。 陆妈妈牙齿一咬，习惯性的想骂一句。对上秦冉那双又黑又冷的眼睛，她微微笑了一下。 小陆，吃菜。 她夹了一小根青菜给陆兆颖。陆妈妈只在秦冉离开的时候帮秦冉理了理围巾。秦冉有些不自在的往后退了一步。陆兆颖送秦冉去了医院，顺便去看秦玲。陆妈妈目送他们离开。 夫人，现在去哪儿？ 陆家司机从驾驶座走出来，拉开了后座的门，恭敬地询问道。陆妈妈没有回答，她等两人的背影看不到了，才低头摊开自己的右手。司机顺着她的目光低头看了看，陆妈妈的手里有一根头发。 回去吧。 陆母坐上了后座，把包搁在腿上，拉开拉链，拿了一张纸巾把头发包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包的最里面，这才拿出来手机，找出一个区号是 M 州的号码，发出去一条短信。 小姑奶奶，您能把姑爹手里的相片再给我拍一张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